020-3623-599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2年11月4号北京时间的10: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宇航。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投诉联系方式哈，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啊，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当中就可以进行爆料了。另外呢，如果您这个方便使用新媒体端，或者您就是在新媒体端短视频里面看到我们节目的呢，您可以点开我们新媒体端短视频端的这个主页呀，然后呢直接发私信过来，私信里面呢您要留好联系方式和您的投诉内容。第三种呢，就是您直接拨打现在的直播热线020-3623-5999 020-3623-5999，这是我们直播热线啊。如果您的这个投诉适合直接上节目的话，现在就能够给您接到节目当中来啊。同时您可以拨打020-12345政务服务热线，然后转广东民生热线媒体服务专席，也能找到我们。微信小程序加上新媒体端，再加上我们的这个12345，再加上直播热线啊，这几种渠道都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开头，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前几天做的这几期投诉啊，都有哪些的这个进展了哈。首先呢，是这个前几天和富置业的一位魏先生，他说自己离职之后有大笔的佣金没有拿到手哈。后来我们联系到了和富置业的这个他们媒体部的负责人，然后呢跟我们说，他们现在公司跟魏先生这边呢正在进行一个叫做民事纠纷的诉讼，就是关于魏先生离职之后对于他们公司产生的一些影响，以及魏先生在离职过程当中是否涉嫌违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在进行民事诉讼。所以我们这边呢需要这个首先要看人家那边的民事诉讼结果怎么样，对吧？如果要是法院判魏先生这边没有道理，不应该离职，或者有损害人家的行为，按照约定来讲这笔佣金本就不应该拿到，那这个咱也就不追了。如果说法院这边判魏先生无责，那咱们肯定还是要继续追究下去的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追的这个车辆的那个投诉啊也解决了，还有稍等一下，我看看这几天的投诉哈。联动云的，对，我想起来联动云的一个投诉哈，联动云这个投诉视频发出去之后，好多好多朋友啊在给我们发联动云的投诉，大量的朋友涌进来。我们这个经过初步的了解之后啊，联动云的官方给我们的回应是，这个支付宝啊被限定了，他们的这个支付宝账户被限定了，被冻结了，然后现在只能够通过他们会计人工手动的去给这些客户退款转账了，然后呢积压了大量的用户的退款需求，他们的这个财务人手不够，所以转账呢需要时间。那一起投诉呢，他是最终给了一个回复，就说这一周之内啊，也就是在周日之前，说按照工作日来讲应该在今天晚上下班之前就应该把这个钱打到位了哈。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那位投诉人哈，那个同学他到底拿没拿到这个退款的转账啊。接下来先接我们今天的投诉吧。喂，你好。 喂，你好。 哎，刘小姐是吧？ 是的。 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投诉辽步雪林子舞蹈机构。 怎么回事？ 我元旦的时候在那边报了一个名， 然后期间只是上了四节课，就是现在我怀孕了，因为个人身体原因不能去学，我跟他们那边协商退款，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拒绝退，然后我跟他们有协商，就是说退一部分给我，我可以支付违约金，然后他们也是不愿意退的。 他们拒绝退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合同上写着不予退款。 什么叫合同上写着不予退款？他怎么这么厉害？ 他们就是说之前我们就是报名的时候合同上写了一个那个，就是签了一个合同嘛，然后合同上面是写的报名一个月以后，如果未开展舞蹈训练，乙方个人原因要求退款是不予退款的。 这不就是明显的这个叫霸王条款吗？ 是的。 其中有没有一些关于合同里面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对教育培训机构，也就是这个水灵子舞蹈室，它的这个约束性的条款有吗？ 没有，基本上都是约束我们消费者的。 说白了就是铁了心要把你这个钱赚了。 是的， 就坚决不吐。这样，导播老师给这个水灵子负责人李老师打个电话哈。这个李老师是什么负责人？ 就是他是门店管理者。 门店管理者。 对，就是他们那边有几个分店都是他在管理。 跟他沟通过吗你？ 我跟他沟通了，他说退不了。 哦，就说退不了，没有别的其他的理由。 他说退不了，让我生完宝宝以后再过来学。但是就是我个人是想着几年以后的事情谁也预估不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还是希望他们给我退款。 好，稍等一下，我们导播老师这边正在联系水灵子这位负责人哈。因为除了这个你提供的这位负责人以外，你说没有其他任何的联系方式了，对吗？ 他们都是微信上联系的，基本上就是不会给我们电话的。 他门店也没有吗？联系方式？ 门店没有，我们都是微信上联系的。 固话也没有？ 没有。 你是在哪儿看到这家店的呀？ 我之前在抖音上刷抖音，然后认识了他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学舞蹈可以让自己变得很自信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一种劝说嘛。然后当时呢就是挺心动的。就过去跟他们见了面。 然后就当时签的这个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 当时没有签，我过去见了面，然后就他拉着我去舞蹈室，就是当时就是让我报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经济挺紧张的，报不了，然后我又回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就是今年元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最后一天了，到了元旦就要涨价了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如果你错过了的话学费就要涨好几千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这个名额我们已经帮你争取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当时就过去了，然后就帮我签了合同，然后帮我办了一个那个就是分期学费，分期分了18期。 还分期？是你直接分期交给机构，还是分期在一个软件上面付？ 就是他们帮我办理了杜小满分期，然后就是我这边是分期给，但是分期的那个软件上是一次性付给了这个商家的。 就是你现在还要还分期。 是的，所以我就想跟他们终止这个协议，然后把我那个上了的课时费用扣掉以后，把剩余的款项退给我吧。 你每个月要还多少钱？ 每个月是1000块钱。 1000块钱。 是的。 就是现在课也没得上了，然后钱还得照还。 是的，因为现在怀孕了你也上不了啊。 导播老师不多次拨打这位水灵子的东莞水灵子门店的负责人哈李老师的电话，没有人接。你之前给他打电话打一次就能接通吗？ 也没有，有时候要打好多次才接，然后有时候的话就是要下午打才能接通。 有时候要下午打才能接通，这是 因为他们像他们那种负责人的话，他们一般是1点钟以后才上班的。 啊， 那完了，我们现在没法打通的电话，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了，是吧？ 对，只有去他门店。 这样吧，刘小姐，我们再尝试着和他去沟通一下，然后呢，如果后面有这个能跟他联系上呢，我们再跟您说。包括后哎，稍等，哎，你好，水灵子李老师是吧？ 你那边是哪里？ 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李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位你们的学员，姓刘女士，她在这个辽布店啊。交了钱，然后呢他说这个自己因为怀孕后来没法去上课了，想要让我们帮忙沟通一下和您这边，看看能不能协商把这个钱帮忙退一下，因为他说他只上了四节课嘛。他说 你好，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他也来找过我们，然后我们已经帮他处理了，就是说帮他补贴两期费用，然后他可以正常上课，他也同意了，他钱也收了，是这么 钱收了呀。 对，他已经自己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然后后来他又是打这个123345 是吧？ 不是 1315， 不是有一个法律援助 啊，123118是吧？啊， 对，我不记得是什么，当时他打联系我，然后他也联系了，然后他也同意了，他也同意了这样处理哈。他过两天他又后悔了，又给我打电话。那你说我是100%支持，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100%支持，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到我们第一时间处理，对吧？既然已经处理好了，他也钱也收了，对吧？哈，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结束了，因为我们这个，因为很多学员他也加了我们舞蹈室，很多学员如果个个都这样，我们本来今年我们的生意就特别难。就好难。 因为疫情原因，肯定我们这些机构，尤其是培训机构哈，还是比较难的。我先问一下，就是刘小姐这边，是不是像李老师说的，这个人家给了你一笔补贴了，你当时也同意了？ 收了，对。 刘小姐是吗？ 我可以把聊天记录。 是收了，但是，就是他们当时是给我一个补贴，就是说不能退费，然后，让我收了这2000块钱，就是继续还贷款。 那你收了？ 对。 那怎么现在又来维权了呢？ 我还是希望他们退款吧，把这钱退给我吧。 没得希望了。谢谢您，李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好吧？不打扰您了。这样，你就私下沟通吧。既然之前已经同意，这样 了， 那我们也不介入了。 对，你好，谢谢您哈。 没有，谢谢您，李老师啊，先把您接出来啊。这样，刘小姐，同意了。再反悔，这我们也没办法了啊！你人家钱你都收了，你主要是钱你都收了，你要说当时你就是犹豫了一下也成，你直接收钱，你这我们没法帮你了，不好意思，好吧，刘小姐，先把您挂断了哈。 这什么事儿啊？有一位叫杨地暖老板，他说哪里水灵舞蹈室，水灵子舞蹈室啊，首先是水灵子，其次是哪儿的，不跟您讲了吧，因为这个人家确实也没有说侵犯消费者什么权益哈。刚才口误了哈，12348那个法律援助热线，我们天天采访的时候总打着热线，刚才还给人念错了，12348哈，广东省司法厅的一个法律援助热线啊。看一下这个各位网友朋友们微笑说来打招呼来了，谢谢您哈。谢谢您的喜欢，包括光仔说终于见到本人了，上班的时候经常听，上班别捞鱼哈，认认真真上班，这个方便的时候听一下我们节目，互动一下也挺好啊，光仔谢谢你。Despair 说上午好，上午好，有朋友说喜欢听宇航讲粤语，那你这应该是不是观众朋友吧，你这应该是生活当中的朋友吧，你这节目里面没讲过粤语哈，我们普通话节目，这个各位理解一下。我这有每天都接到一些这个突然之间的消息哈，你比如说就在此时此刻哈，我看到了一位投诉人给我发微信，这个一个关于幼儿园的投诉啊，他说解决了啊，因为跟这个教育部门包括跟幼儿园去沟通，说联系了广东民生热线，然后说准备今天上午上节目，结果人家抓紧时间就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他这边问题解决了不要紧，把我这个投诉的时间给空出来了啊，好多这样的类似的案子啊，这样的案例， 就是还没上我们节目呢，然后提前跟人家被投诉方说，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已经找广东民生热线投诉了，我告诉你再不给我解决啊，你就得被曝光，然后人家马上就给解决了，我这空出来了呀，朋友们，我麻了呀，我这给你准备好的时间怎么办呢？上节目了，你告诉我解决了。大波老师也看一下这个深圳的一个关于幼儿园的投诉哈，这个他已经解决了。哎，跟各位讲哈，每一次在投诉之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会先联系一下各位投诉人，最晚是提前一天啊，也会联系投诉人了，就是确认好了，彼此双方都沟通好了，明天一定会上节目，一定留出时间，我们会在哪个时段打电话。结果还是有大量的投诉人，要不就像这种，就是说直接就解决了，把风声透出去了，要不就是干脆不接电话，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各位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来接近投诉热线哈。喂，你好，欧女士。 你好。 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就是我在苏宁易购那里买了两个包包，现在收到的是假货，我找了商家，他不承认，然后我找了平台，因为我去做了鉴定之后的嘛，然后找了平台，平台他叫我给那个风险的报告给他们平台核实，核实了之后两天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可以核实到是存在真实性的，具有权威的，然后第二天他再打电话给我。 等等，您先告诉我终检检出结果是什么？ 就是假的。 是假的。那个商家你说他给你回电，他是承认了？ 对，他两天后他给我回电，然后我问他结果出来了吗，他说出来了，我说那你们承认吗，他说然后他说他们得跟商家商量一下，然后就第二天再给我答复，然后第二天给我答复了后，然后我问他，再重新问他，他就不承认了，不承认中检那个报告的结果，然后他就后来他也每天都，因为我每天都有投诉他嘛，然后他每天都打电话给我，他就每次都重复着说。那我一定要出示那个品牌方的鉴定报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消费者不可能开得到的嘛，所以都不存在的东西，他叫我去开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怎么去搞嘛，对吧？然后他商家里面也没有写到仅限于品牌方的鉴定报告，所以只要我们消费者出示具有法律效应的报告就可以了啊，对吧？ 您买了两个包， 对， 什么牌子的？ 控驰。 总共花了多少钱？ 640一个，640一个。 就是1280是吧？ 对。 两个包都是假的。 对， 全验证过的都是假的，中间给做的。 啊，对，因为我买的两个包都是一样的嘛。 哦，一样的。 对，两个一样的包，然后我就两个都送去中检那里，都显示是不符合工艺正品的那个工艺做工。 当时让你拿去中检去检测的是店家还是那个平台方？ 什么？ 当时让你拿去中检检测的是店家还是平台方？ 是我自己，因为我花钱买了一个牌子，我肯定要鉴别一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对吧？所以我就送去了送检，然后回来之后是假的，然后收到了假货，我肯定是要联系商家平台那些，对吧？但他们都不承认。 好，这样哈，因为马上进一段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大概四分钟左右，我们四分钟之后连您，然后连平台，我们三方一起来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好吧？ 好， 不好意思啊，女士，因为刚好是进了这个半点的时间啊，我们一会儿再跟您连线，好吧？ 好的， 好，先这样哈， 谢谢。 因为双十一的这个一个特殊的节点到了啊，各位朋友们多多少少啊，会在网购平台上面，要么就是购买了一些网购的产品，要么你也每天被这样的广告所去侵扰着，现在确实可以叫做侵扰了，它已经不是我们需要的信息，想要看到的信息，而是被主动推送的这样的信息了哈。双十一打折了，促销了，有优惠了，但是在这个双十一促销的过程当中，大批的消费者开始涌入到互联网购物平台进行消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多多少少遇到一些这个头疼的让你糟心的这些购物的经历，比如说购买到假货，比如说购买到质量问题的产品，比如说购买到与商家宣传不符的产品。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欢迎您和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联系。另外除了产品平台本身的问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投诉，比如说下游的快递，对吧，物流企业，比如说上游的这个平台的商家啊，他们的选品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进行投诉，进行爆料。广东民生热线最近持续在关注着双十一的这个所谓的打着引号叫电商节啊，其实这什么节日都不是啊，硬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人造节。所谓的这个电商节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关于消费的让您苦恼的一些投诉。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一会儿进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连线。 你的梦不知不觉就诚实的历史也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使和算命的开始，穿越不眠隔夜的你曾共度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我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芜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山影里徘徊，痴心笑我还俗的人世怎么极力关怀，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

如我不知道其他的啊，一些大的品牌，尤其是奢侈品牌，他们是不会出这个品牌方式认定，包括像运动品牌 Nike、阿迪等等这些都不会的。 嗯， 因为没有哪个产品、哪个品牌，他傻到给自己的这个，甭管真货还也好，假货也好，去做认定。如果认定出来这是假货的话，就说明他们产品有假货流出，他们还要对这个事情对消费者进行一个回复，那这就麻烦了。他不会傻到干这种事儿的。 对，我就是说，我说，你们卖的是假货，就算是真的，他也开不给我们消费者开呀，更何况是假的，所以他也没有，他就没有说什么，他说那如果开不了的话，那就没法给你赔偿了，这样子说。 嗯，明白了。就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哈，大品牌能够做品牌认定的，品牌方自己出认定的，只有一家，就我们知道的，叫苹果啊。来，我们看一下。喂，你好，苏宁啊。 哎，对对对。 啊，您看到我们这个单号了吗？ 嗯，看到了。 这个单怎么现在它显示的状态是什么样啊？ 显示的状态， 嗯， 这个是您自己的订单吗？还是？ 对，是的。两个包，两个扣子的包。 您报了一个单号给我呀？ 一个单号，刚才那个单号，您这样哈，从那个二四后边，从二四后边，您再改。现在是11585508还是幺？ 也是一个号码下的吗？ 对，是的。 查一下， 同一个手机号码啊。 哦，看到了两个。 对对对，两个号。这两个包现在是什么状态啊？你显示的这个货品的状态。 看一下，稍等啊。 嗯。稍等一下，这边。客服再帮忙查询。 嗯，好。 嗯，怎么样，苏宁？ 哦，看一下，您稍等啊。 嗯，您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投诉。 有，之前有过投诉。 嗯，这个投诉现在显示的这个处理过程是什么样了？到哪一步了？ 处理过程。 嗯， 看一下，稍等。就说是咱们这个商品是假货，对吧？ 对。 要求给您退一赔十，12780元，是吧？ 嗯嗯。 看一下，稍等。 好， 这个您出具检测报告，不是品牌方的这个检测报告吧？ 没有品牌方会做这个检测报告。 哦。 嗯。我们出具的报告是中检的报告。 嗯。对。这个商品啊，目前的话是可以给您办理这个退货，然后运费商家承担，方案的话保留到10月5号。 然后呢？ 然后我看一下，稍等。 嗯， 然后并且的话，我们这边的话肯定可以给您补偿100元，其他就没有了。 啊，我想问一下，平台对于这个，如果消费者在你们平台买到假货的话，平台的处理是什么样子啊？如果 是 假货的话， 平台的处理方案。 啊，什么？抱歉，我刚才没听到。 就这个，就您是说的是对于假货是吗？ 对。 假一赔三呀。 假一赔三。 对呀， 啊，那怎么能认定是假货呀？ 那您得去品牌方开具这个假货的这个检测报告呀。 如果品牌方不出具呢？ 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给您核实呀，并且我们这边也去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采购链路， 嗯， 并没有任何问题。 嗯，你们的采购链路没有问题。 是的。 但是我们拿送去中检去，中检是目前国家最为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它甚至可以做司法鉴定，但是在你们这儿你们不认。 对，这个的话确实不认的。 啊，为什么呢？ 您这个肯定是要品牌方处理啊。 什么叫肯定要品牌方处理呢？这是你们平台自己 的 规定，对吧？ 您出的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证明您这个就是商品就是假货。 啊，我问您一下，按照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法怎么去认定假货，或者按照中国的民法典约定是怎么样去认定假货，您能告诉我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先生，我对于法律我是不懂的 啊。您不懂，那我跟您说哈，需要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或具备国家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出具的报告可视为司法鉴定的佐证。那么我想请问您，具备国家认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报告，在法律上人家都认，你们平台凭什么不认呢？ 这个确实不认的。 啊， 您这个话是说是中检报告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签章和那个委托人吧？对吧？ 哦。那我有签章有委托人就认吗？ 嗯，这个您可以先开看看之后我们再帮您去沟通，但您现在这一张肯定是不可以的。 不是， 但 是你都不能告诉我你认不认，你让我去开，我花了钱我去做了鉴定，然后那个这个结果你们要不认的话，后果谁来承担啊？ 那现在我们这个您这张我们肯定是不认的，并且正常的肯定是需要品牌方的这个检测报告。 你们明知道品牌方是不会出这种报告的， 那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去给您办理。 那这不就是欺负消费者吗？你告诉我你的采购链条没问题，你都不向我们公示你的采购链条，我怎么知道没问题？你们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平台？ 采购链路肯定是没有办法提供给您消费者的。 那对呀，我提供证据你们不认，你们不提供证据让我们默认，那凭什么？ 嗯，那您这样吧，我帮您问一下吧，然后11:30吧，我再给您回过来。 或者这样，或者这样，客服不难为您，我们提供了证据你们不认，请你们提供一个你们对这个包的鉴定的证据，拿品牌方的证据来说话，我认品牌方的证据，可以吗？ 我先帮您问一下吧，但您说这个报告我不知道能不能出。 如果说等一下您稍等，我们现在正在联系肖宝的电话，我们也让肖宝来跟您普一下法，具体应该怎么做，您也帮我们记录一下肖宝的人员怎么说的这番话，跟你们领导去反馈一下。另外您麻烦您现在记一下，正在跟您通话的人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主持人张宇航。 不，等会儿，您是说是广东 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您稍微慢一点可以吗？我记一下，广东电视台是吧？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稍等，广播电视台民生栏目是吧？ 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别打错哈。广东民生热线， 声音的声是吧？ 对。 稍等啊。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深吗？ 民生热线。 广东民生热线。 嗯。 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呀？ 张宇航。 张老师是吧？ 嗯。消费者也在线，欧女士也在线。 您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啊。 哎，好。这样，12315也在线，您听一下12315哈。 您先稍等一下，我先记录一下信息，可以吧？您稍等，可以吧？ 一会儿12315接入完之后会给您时间记录信息的哈。喂，你好，12315是吧？ 嗯，请问什么可以帮到您？ 嗯，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在网购平台购物的话呀，购买到的商品我应该如何去鉴定真假呢？ 鉴定真假吗？ 对对。 因为我们热线只是一个负责登记案件的一个平台啊，那如果是购买，就是说那个卖消费者是对于他们购买的产品是有疑问的话呢，商家并且属于广州的话，是可以向这边反映，那会这边会记录相关案件，转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跟进的。先生， 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平台现在让我们去做鉴定，我们拿了中检的鉴定回来他不认，那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 平台不认，那你建议是可以先进行投诉，后续由部门进行一个协调的。 啊，行，谢谢您啊，结束了。需要我们再记录什么东西？ 您不是说要转接到那个什么广播电视台吗？ 我这就是，啊。 啊，您就是那个张老师是吧？ 对对对对对。 您方便留一个您的号码吗？ 可以。然后另外你说11:30会给消费者回电话对吧？ 2个小时内吧，我们给您回，可以吗？ 行，给消费者回。然后呢， 您先 诉求很简单哈，您先记一下诉求，啊，第一，我们提供了中检的报告，你们不认，但是品牌方是不给出具报告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认定你们平台销售的产品真伪性？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需要你们对消费者进行回复。第二个问题是， 我先记录一下，您稍等啊。 你回听录音吧，你们都有录音了。你这业务能力太差了，打字儿这么慢。来，第二个问题。 哎，您说， 如果说你们不认中检的报告，必须要拿到品牌方的认定的话，那么我们提交的证据你们不认，请你们给我们提交证据，我们需要看到你们证明这个货品的真实性，这个没问题吧？我买货，你要证明你的货品的真实性，这是你必须提交的，给我一个证据。 嗯嗯。 要么是你们的供销链，要么就是品牌方的认定，别给我拿任何第三方认定，消费者不信，好吧？ 就那个品牌方的证明，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采购。 对对对，品牌方的证明，而且是针对我买到手的这两个包的。不是你们的渠道的，我要是那个包的，就这两个单品鉴定，好吧？ 嗯， 啊，然后抓紧时间给消费者回电，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去进行报道。 回复号码方便留一下吗？ 导播老师来把我的号留给他，记我这边是媒体的电话哈，导播老师把我的号留给他。 汪女士， 在呢。 如果他平台给你回电的话，第一时间跟我联系一下，好吧？给我发个微信，跟我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另外就是你的那个中检的报告，为什么他说没有资质认定和委托证明呢？ 他没有，没有详说，就只是一句话，不认可，只认可中品牌方的鉴定报告。 嗯，行，明白了。那先这样。 然后他商家里面，他商家里面有标明是假一赔十的，不是他说的假一、假一赔三。 啊，把那个他说假一赔十的那个截图发给我哈，我们帮你去要这个维权的这个权利，好吧？ 好的。 好，先这样哈。 嗯，好。 导播老师连这个蔚来汽车的这个投诉吧，各位哈，我就不信这个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了。苏宁易购也好，包括其他的购物平台也好，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买到产品，你怀疑它的真伪性质，那么你就要拿出品牌方的认定。我告诉你。我刚才说了，除了一个品牌以外，我们没见过其他品牌给出这个认定的。因为我是做品牌的话，我也不会给任何一个市面上的产品做鉴定，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鉴定出来它是真的，那这事还好；鉴定出来它是假的呢，我难道要告诉消费者，哎呀，对不起，大家这个市场上有我的假货了？那消费者对于我的品牌信心是不是就会减弱啊？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吗？那不是有毛病吗？对不对？苹果会这么干的，苹果会去给鉴定的。为啥？我告诉你，因为电子产品有他们出厂的串码，如果你买到这个耳机也好，手机也好，那个串码不是他们厂家里面出厂的串码，他就可以给你出具认定，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我告诉你，无论是京东也好，淘宝也好，我们这都有投诉案例，拿到了苹果厂家官方旗舰店给出的认定假货报告，那个平台他都不给你退一赔三，明白吗？这就是很多大量的购物平台他们现在正在玩的这种手段。它就是什么呢？我给你退货，然后赔你100块钱代金券，我给你退货，然后这个送你点赠品，我给你退货，然后给你个超级 VIP 88 VIP， 有用吗？那你是法律为何物啊？是你的承诺为何物啊？你每一次在消费者这个上你的平台的时候，你都会打出大大的广告，什么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甚至还有一个这个网络平台的创办者、开创者，他说要让那些在我们平台上卖假货的人啊赔得倾家荡产。说这句话人可能现在已经淡出大家的视野了，但是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吧？说的时候拍着胸脯响当当的说的，现在呢，你再看看那些假货投诉解决了吗？我告诉你，90%的投诉在我们这边的关于假货的都没有妥善的解决，最终都是消费者妥协了而已，明白吗？没人去动他们的利益的话，很可怕的。我们就要做那个动一动他们利益的人。嗯， 接下来连下一位投诉人哈。喂，你好，肖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蔚来汽车的是吧？ 对对。 嗯，怎么回事？ 哦，是我在那个10月2号的时候去换电，然后因为蔚来的换电都是自动驾驶嘛， 嗯， 然后在那个自动泊车的过程中，它是撞到了柱子。撞到了换电站的那面墙。 嗯， 啊，然后当时呢，就是猝不及防的， 嗯、 就是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技术不知道是还不够成熟还是什么原因，我以后是不太敢用这个换电的功能的。然后跟蔚来这边有沟通。 嗯。 他那边呢表示呢，就是会帮我把车修好，然后赔偿一些积分。 嗯。赔偿一些积分，这个积分价值多少钱、啊？ 应该1000块钱吧。 拿出1000块钱，让消费者这个承担了这个损失。 对呀、啊，他撞的也蛮严重的，大灯跟后杠都撞坏了。我主要是担心他这个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撞上的，因为本来自动驾驶本来自动泊车这个功能应该是很成熟的嘛。 嗯。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修车，让他出一个调查报告。 嗯， 他出来是说外部因素干扰。 嗯， 那这个我是觉得他们给的这个报告没有什么说服力。 嗯，外部因素干扰哈，你这边是谁跟您在沟通联系这个关于您的这个投诉的？ 嗯，一开始是他们那个交付，就是他们的专员。 嗯， 后来是应该是换电站的负责人吧。 换电站负责人，我问一下啊，当时车撞了的时候，您是在车外站着的，还是在车内？ 我在车内。 在车内。 对，我在车内啊，当时还没来得及踩刹车，他就撞上去了。 啊，有行车记录仪的记录吗？ 有啊。 后部行车记录仪有记录到是吧？ 他车内是有，他有行车记录仪。 啊，然后撞到了之后，当时跟他们 4S 店联系过吗？跟换电站人联系过吗？ 都联系了。当时呢，他是拖车就把车拖到了那个未来的服务站嘛。 嗯，现在车怎么样？ 现在还在那边。没修。 啊，我们让导播老师联系这个换电站的哈，是东莞市南城区未来盛和花市换电站，对吧？ 对对对。 你当时买的时候，就不是，就当时换电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换电站的这个换电，它是有个换电仓，对吧？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换电仓，在那个完全是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是吧？你没有去有放置任何的东西在车外，对不对？ 那肯定没有啊，我都换了很多次电了。 那这外部环境影响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的环境影响的吗？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导播老师联系一下这个换电站哈，看看这个换电站怎么说这个事儿。跟您沟通的那位，您知道他姓什么吗？ 姓祝 哈。 嗯， 祝先生， 祝福的祝。嗯， 好，祝英台的祝。怎么样，导播老师能不能联系上？如果联系不上的话，就给他们的这个厂家打电话，未来的厂家。未来的厂家有对这个事情再进行沟通吗？当您说你觉得这个不合理之后。 我有跟他们说过，他说就是，就只能是这样子了。 嗯，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没有，没有，他送了一些家电券，就是他就是什么，就是代步家电的那种服务。 嗯， 但是我说我也不需要嘛。 这个车是什么车型？ 未来 ES6。 ES6。 嗯。 这个祝先生没接电话哈。我们给厂家也打个电话，厂家看看这个事情在厂家是有备注的对吧？ 应该有吧。 嗯。喂，你好，未来吗？ 是的，您说。 是这样，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嗯， 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您好啊，有一个事儿想跟您沟通一下。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你们车主的电话，肖女士，她说之前呢，在10月2号的时候，上个月她在东莞的一个未来的换电站里面换电，然后采用你们这个自动泊车换电功能的时候呢，这个车是撞到了换电站外面的立柱，然后呢车损很严重，大灯也坏了，后杠也坏了等等。现在呢这个车呢是被拖走了，被你们这个 4S 店被你们售后给拖走了。拖走之后呢，他现在要求有赔偿。你们给他的处理方式呢是赔偿1000块，价值1000元左右的这个换电的权益，啊，积分啊，积分，对，不是换电权益，是价值1000元左右的积分。然后呢，现在这位肖女士表示呢，她不同意这样的处理方式，因为她觉得这个车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对于车辆的二次销售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呢，她想要更高额度的一些赔偿。啊， 嗯， 然后这个肖女士方不方便说一下您的车牌号啊？ 嗯 ，USD91551。 USD91551。 稍等一下。 嗯，麻烦您帮忙查询，谢谢哈，客服这边。 啊，客气，稍等一下。 车辆现在在您手里吗，肖女士？ 没有，我还没去取。 还在他们 4S 店呢，是吧？售后那边。 对。 嗯。 对。 现在就是卡在了这个赔偿这个地方。 是， 好的。 嗯，他有没有讲说这个维修的话大概会需要多少费用，哪怕他们出的话，他有跟你说过这个费用的问题吗？ 一开始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单。 嗯， 他内部的应该是10000多吧。 内部10000多哈，这个后续他会给您一个检修单的，您也看一下他这个总共是这个花了多少钱修，另外就是给你换了什么件，你自己也清楚啊，都这个，因为你在你自己去卖二手车的时候，它还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要留好啊，自己卖二手车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一旦人家看到你有后修补或者后更换的件的话，他会怀疑你这个车是不是出过大事故，你要告诉他这个车其实只是碰撞而已啊。 嗯嗯， 怎么样，未来这边？ 请稍等啊，正在确认，稍等。 嗯，好，各位，我们这边等待一下客服的查询哈。 哎，你好，感谢梅静老师的反馈。这个问题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已经有成立专门的部门在讨论处理了。 嗯， 那么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呢，稍后呢，我也会反馈我们领导跟进处理的。 好，我想问一下，您这边能不能看到他这个事故原因啊？ 稍等。 好，麻烦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边这个直播间当中的留言哈 ，Despair 说他这个其他品牌手机也可以。对，刚才这个口误了，我不是说这个品牌只有苹果可以说是电子产品啊，抱歉，我这个以偏概以这个以偏代全了哈，是电子产品都可以，因为它电子产品有这个出厂的串码啊，所以它是可以做这个真伪的。还有网友朋友留言说这个纯属就是忽悠消费者霸王条款，这个说的是那个水英子的那个事儿是吧，刚才那个投诉舞蹈室的那个哈。未来这边怎么样查询到吗？嗯，您说。 你好，我这边的话呢，看到之前的备注记录是说车机记录仪显示，然后我们也有换电站负荷有记录视频。 嗯。 但是呢，具体并没有是说您说的这个，就是说事故原因什么的啊。 好。 这个是并没有备有相关备注的。 这样，我问一下，就是车主自己能拿到记录，就是当时那换电站的记录视频吗？或者是他这个车机显示的记录，这个可以吗？ 车机显示记录在车机上是就是可以记录的，就是它可以保留当时的一个记录的。 您说的是记录仪视频是吧？ 对 啊， 对。 那个换电站当时外部视频能看到吗？就是那个当地就是那个它这个站里面的监控能看到吗？ 嗯，那这样的先生，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的话呢，我们这边啊有看到是有相关的一个视频， 嗯， 但具体这边就是能不能说直接发布啊，或者说是、 嗯、不是发布，发给消费者看，就那一段就只是他那个视角就可以，他那个车的问题就可以了，别的都不用。 其实呢，对，其实媒体老师呢，现在的问题呢、嗯，其实用户跟我们这边应该是已经沟通了。 嗯。 那现在的话呢，主要是对于这个诉求，对于赔偿这部分，没有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对。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在我们之前已经成立了这个团队在负责沟通了，那么您现在反馈的问题呢、 嗯、 我也会再次跟我们领导反馈啊。 好， 然后呢尽快去跟用户呢去沟通这个理赔偿的事情。 好，可以这样，我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您，然后如果你们的 PR 方面的话和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可以吗？ 可以啊，没有，那就是那您的要求我会帮您转达啊，您要不您告诉我一下联系方式。 可以，来，导播老师把我的号码留给未来这边，谢谢您哈，麻烦您 啊。 这样，肖女士， 嗯， 我们把您的诉求呢说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他的赔偿不满意，对吧？赔偿额太低，我也觉得这个1000块钱赔偿额度太低了，因为首先电车的折价本身就很高，其次如果这个车有破损有维修的痕迹的话，折价更狠，哈哈，这就不是1000-2000的事儿了啊，这可能就是成万去说这个事情了。所以后续如果未来有跟您进行任何的联系，您也微信跟我说一下。好吧， 好的 啊，别不理我们，我这给你发那么多条微信，你就回了一条。 哦，我今天刚好在开会， 啊、 我晚一点把视频发给你。 啊、好，如果他这个给您回复，你也跟我说一下，然后您把视频和照片现在也发我一下，方便的时候，好吧，麻烦您 了。好的， 嗯、好嘞， 向 女士再见，嗯， 好。 为什么说让他们积极一点回我的消息呢？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广东民生热线是一档投诉类的节目，我们是公益属性的投诉类节目，我们不收费。我不收取任何报酬，包括很多这个投诉人啊，他们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投诉人，每一位主持人和记者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投诉成功了，销案了之后呢，习惯性的给我们发一些红包，我们也都退回了，不收任何的这个报酬啊、酬劳等等。但是我们需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积极配合我们，因为我们公益属性不代表着我们是这个 完全免费的为你做义务劳动输出，不是这样的啊，要有积极的互动性，因为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案件，这个投诉案最后后续怎么样了，进展过程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需要一些证据，需要一些这个资料的时候，你要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去帮你去积极的沟通。你不能说你沟通完了，解决也好，没解决好，尤其是解决完了之后就不理我们了，直接拉黑删除就没了这个事儿，不行哈，咱们做人还是要这个。彼此互相尊重，对吧？好吧，各位，广东民生热线这个正在为您直播哈，我是主持人宇航。刚才有朋友这个在跟我们说，消费者确实太难了，但是这个时间段商家也很难哈。确实大家都难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吧。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 北京时间11点整。 世界瞬息万变，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70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88例，其中境外输入121例，本土3167例。广州海珠区今天发布通告，即日起3天内进一步加强中高风险区临时管控区管理，严格实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原则上严禁出区、严禁跨网格走动，非必要不出户，严格遵守防控要求，做到应检必检，不漏一人。除经批准承担保障市民生活的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外，其他经营性场所、商铺一律暂停开放或经营。对不遵守防控措施、不按规定参加核酸检测以及借机滋事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2022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于11月24日至26日在深圳举行。本届海博会以科创赋能、共享深蓝为主题，设线下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将带来众多国际一流、全国领先的创新技术和精略海洋重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广东省中西部仍有小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6到1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18到21度。五号起天空状况好转，白天气温逐渐回升。广州方面，今明两天残余环流还在，会有阵性降水，出门带把伞。气温整体是回升的趋势，早晚比较清凉，记得适时添衣。当地时间4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作为对3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回应，以军对加沙地带发动了空袭。据知情人士称，马斯克已指示推特团队通过削减云服务和额外的服务器空间，每天在基础设施上节省300万美元，每年节省超过10亿美元。如此大幅度的削减措施可能会使推特网站和应用程序在访问量大的情况下面临瘫痪风险，比如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蒋瑜。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新品专项补贴，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双十一强势推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功能更强，效果更好。从现在开始，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678-6929购买，直接让你多体验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一起敷在眼皮上，只需十几秒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小水珠啊，源源不断的吸收渗透，眼睛就像做了熏蒸一样，越贴越滋润。想要感受效果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了！好视力双十一火力全开，不管多少人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体验价值45元蒸汽眼贴，前11分钟购买还能额外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快打400-678-6929，400-678-6929。 好视力科技，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1点钟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小时的时段哈。各位，广东民生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0-3623-5999，020-3623-5999啊，您就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这个投诉热线了哈。我看了一下，有朋友说以前在苏宁易购购买的鼠标有问题，客服叫我直接去门店检测的啊，检测完之后呢，给你赔偿了吗？你拿到这个认定结果了吗？他认不认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去哪儿检测没关系，他让我们检测我们就去嘛，对吧？检测完你得认呢，啊，你不认你让我检测有什么用，对不对？来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吴先生。 哎，你好。 遇到什么问题了？想投诉谁？ 就是我想投诉那个深圳标恒，先深圳龙岗标恒福特 4S 店。具体的事情经过我跟你讲一下，就是10月6号我当时去这个 4S 店订了一台车。然后当时的销售人员跟我们讲了，就是说啊，可以有那个政府补贴可以领取。然后当时他没有跟我说清楚那个补贴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活动日期啊，包括一些地区啊，这些东西都没跟我讲清楚嘛。当时我也没有去了解清楚，然后随即就交了那个定金了。交完定金，然后10月31号的时候，销售跟我说呢，就是说车到了，去办理相关的一些后续的手续。然后当时去办理手续的时候呢，销售就跟我讲，他说那个补贴的话呢取消了。当时我就问他是为什么取消了，他就说保安的地区的补贴取消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感觉被忽悠了嘛，因为我车是在龙岗买的嘛。然后他说保安的已经取消了，然后就说现在就没有政府补贴可以领取。随后的话我去查询了一下相关一些政府补贴一些公告这些东西，我发现龙岗地区他没有油车的补贴，只有新能源的， 从来没有过。 对，没有过。他只有补贴只有那个新能源的补贴，因为我买的是福特的一个油车嘛。所以说我感觉就是4S 店存在一些欺瞒这东西。 不用感觉了，这基本就是了。 对，基本就是了。所以我说请求你们帮忙处理一下这个东西，这个问题。 我问一下哈，这个你当时去买的时候啊，他有没有跟你有过任何的这个协议啊，或者书面的留下 协议的话，他那个订车合同上面写了一个全权配合顾客拿政府补贴。 全权配合。 对，他只写了一个全权配合。现在不单单是我一个车主，现在还有2-3个车主。当时我们去 4S 店的时候，还有几个车主也是因为相同的情况在店里面一直在闹的，现在都还没有解决的。 也是因为说这个有补助。 对，也是因为说这个有补助嘛。 啊，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我现在诉求的话就是说希望，因为我车还没定，就希望 4S 店的给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嘛。 嗯， 因为他现在没有处理方案，也没有给我打电话什么东西，懂了吧？ 嗯， 就是这个问题。 你最终的诉求哈，就是如果这个事情走到最后一步，你要求是退定金，还是就是想要让他给你折扣拿车？ 这两个方案我都可以接受的。 都可以接受是吧？只要有补偿其实就行，咱也没说非得讹人家一笔，对吧？ 对对对。 嗯，你当时交了多少定金？ 我当时交了定金是一万。 一万，现在这个定金没退给您 对吧？ 没退，没退，他不愿意退的。 啊，导播老师联系着那个福特的销售经理，给那个销售经理打个电话，导播老师。昨天沟通出来了一个销售经理的电话，您不知道他姓什么是吧？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嗯，你们是同一个销售吗？ 销售人员。 哎，你好，你好，是福特是吧？ 对，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这边是哪边哪个店的呀？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那个销售电话。 我这边是那个龙岗福特这边的，您是要看车吗？ 我想咨询一下。 您说。 我不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他们有各种各样补贴，然后包括那个购车购置税什么乱七八糟这些补贴，现在油车有吗？ 有啊， 油车也有是吧？福特现在能申请到那个补贴吗？ 您是说哪个补贴？政府的吗？ 对，政府的补贴。 政府的补贴只要有我们都可以申请得到啊。 我关键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政府的补贴，我主要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您是在外地是吗？ 我就是在深圳。 您在深圳啊？ 对。 您是看什么车？上哪里牌？ 上就是深圳的呀。 深圳牌是吧？ 啊。 您是考虑买哪个车？买哪个车型啊？ 我福克斯。 福克斯是吗？ 对。 如果你考虑买福克斯的话，福克斯如果是有个置换，如果有置换的话呢，政府现在有个3000块钱补贴，然后呢还有个购置税减半也是有的。 3000补贴是置换的情况下才有是吧？ 就是您，只要您是深圳牌，深圳你的牌是哪里来的？摇的还是转给摇的还是怎么样的？ 有影响吗？有区别吗？ 如果说你的原来的旧车指标是在其他车上面摘下来的话呢，是可以去申请政府的3000块钱补贴的。如果是没有的话呢，那就没办法。 就是如果我只是新摇到的号就没有补贴了是吧？ 对，就没有政府的补贴就没有。 什么补贴都没有是不是？ 你现在来讲呢，目前是这样的。对，目前的话，因为政府的补贴都已经没，现在没政府都已经没有补贴了。 哦。 对， 因为我听我朋友说您这边能帮忙去申请补贴，所以我这才打电话问你们。 其实来讲的话呢，补贴，实话来讲呢，补贴它一直以来讲都是个未知数。就算之前政府有公开有补贴，但是其实很多客户都是没有拿到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看概率的问题，其实。 哦。 对，所以来讲，你还不如就是多优惠一点，然后能拿到补贴就拿，能多优惠一点就多优惠一点，我觉得还更划算一点。 嗯。这样哈， 对， 我您贵姓啊？我刚才抱歉，我都忘了问您。 我姓唐，要不你加我微信吧，我电话号码。 是这样，唐经理，我跟您说一下，唐经理，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哈。我为什么问您那个关于补贴的问题？之前您有一位客户苏先生在您那儿订车。然后当时 苏先生， 对， 吴先生， 然后呢？当时你说有补贴，人家在你这订的车，啊，交了定金。后来呢？你们也说叫努力在协议当中哈，你们也有写说争取补贴，但是没有像口头表达的说一定有补贴。但是你们销售的时候说政府有补贴的啊，我们这边能给补贴。然后呢，人家就来投诉来了，说本身。这个油车是没补贴的，人查完了，而且呢，不光是到我们这投诉，人家几个车主还到你们店里去投诉了，还找了你本人去投诉，对吧？去了你店里面了。 姓啥？客户叫什么名字？全名叫什么？ 客户姓苏，我这边不方便透露全名，姓苏。就你店里面 没有 他到你 店。那您就只跟我说一个姓苏的先生，那我确实我也不知道他，我查不到客户到底是谁，那我怎么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呢？您觉得？ 这样， 对对， 吴先生，您知道那个苏先生全名吗？ 你可以报我的，我也是车主。 你也是在他这儿购买的车吗？订的车吗？ 对。 啊，吴俊伟。 啊。 嗯。这你看也是你的客户， 另外的一位， 吴经纬，我们知道，吴经纬我知道。然后你说的一个姓苏的，什么买的什么？姓苏的是买的什么车？ 哎，我跟您这么讲吧，我这现在有个维权群，里面五位车主都是在你们这投诉这个事情，都是在你们店里面的。 您这边是哪里？ 广东广播电视台。 啊，您说。 啊，什么？我说就是，现在消费者找到我们，然后就来说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人家想知道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补贴？因为你们当时跟人家卖车的时候、销售的时候说有补贴，而且你们能帮忙拿到，咬得很死。然后呢，现在这个协议里面呢又没有体现了，然后只是口头跟人说，然后现在买车的时候就告诉人没有了。那现在很简单，人家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补贴，你在车价上给优惠也行，要不你就把人退定金退了，10000块钱定金嘛，也不差这10000块钱，你们这么大个店，对不对？ 没有，这个不是您作为电视台，咱们就要公开公正，好吧？ 哎，对，您说嘛，我现在说的是客户的诉求，你懂吗？不是说我要你们怎么办啊，我是说人家 对 人家投诉人家诉求， 不是我们差这10000块钱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来讲呢，确实呢，从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来讲的话呢，可能其实我们会比您更清楚一点。 嗯，所以打电话找您，想让您说清楚。 因为政府的补贴，它本来就是政府的规章，政府规定的，政府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先到先得。政府的所有的公文上面都是有的，我们一切都是在跟着政府的决策在走，跟着政府的脚步在走的。这个补，因为这个补贴是政府给的，不是我个人店里给的。所以来讲呢，我们所有的都是跟着政府的脚步在走。政府的什么时候没有的，那这个都是有政府都有发文件的。所以呢，这个是整个深圳的现在的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客户的面临这个问题。 我问一下，你们店都是燃油车吗？ 我们店基本上来讲都是燃油车。 都是燃油车的话，政府对于燃油车有这个能源补贴吗？ 不是能源补贴，那叫购车补贴。 我问您的是有没有能源补贴？ 对于汽油车怎么会有能源补贴呢？ 那就说没有嘛，所以就是问您嘛。好， 对， 有购车补贴吗？ 有购车补贴啊。 什么购车补贴？ 政府给的。 什么购车补贴？ 就是你买车，政府就如果你买车，政府促进消费，愿意给出一部分补贴啊。 啊，这个补贴怎么能申领到啊？ 第一个就是你要上好你的铁牌，出了行驶证，然后在政府的给的通道里面，我们的那个云闪付的通道里面去申请就可以了。 这个补贴大概多少钱啊？ 分车型。 分车型。 5000，有12000，有5000，有12000。还有17000，您作为媒体应该是知道这个东西的。 我不清楚，我不是汽车媒体，不好意思哈。然后我问一下那个吴先生啊，你看哈，我刚才问的就比较详细了，这一套哈都问完了。当时他跟您是这么介绍的吗？ 他当时没有跟我，他只是说有补贴，当时没有具体说政府的一个补贴的领取的时间啊，包括领取的地区啊，这些东西都没有讲。 好，没讲，但是跟您讲了有补贴，对吧？ 对， 他跟您说能拿到这个补贴吗？ 他说基本上是，他说可以的，当时口头承诺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在那个订车合同上面呢，备注了一条全配合客户拿政府补贴，但问题在龙岗他没有补贴。 龙岗区有这个补贴吗？唐经理， 这个是龙岗区目前没有补贴。对，但是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每个区的补贴都是一样的，我们作为集团经销商，因为深圳的所有，我们每个区都有我们自己的福特店。对，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 那你现在能帮助吴先生申请到这个补贴吗？很简单，就是他就是想要一个补贴的问题。 我知道，谁都想，所有的买了车不止他一个客户想，就是在上个月。从月中到了，后面的客户都没有拿到， 你们如果帮忙配合，你们能怎么帮忙？ 现在政府的补贴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确实没有人能帮忙的搞得定。 那当时他什么时候没有的这个补贴啊？他这个怎么这么快？大概什么时候没有的？ 政府发的公文是10月26号，然后的话，10月26号还有1000多万，然后在10月27号政府也发了公文就没有补贴了。 10月27号发公文就没有补贴了。 对。所以呢，这个补贴出了，补贴都是有公文的。政府都有发通告，您可以让他，我们之前也发过给他，我们之前也把那个就是政府发的公文有截图发过给客户，所有的客户应该是有这个文件的，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那吴先生当时有收到这个截图吗？ 有收到，但是我的问题疑问是， 政府补贴这些东西它有地区限制的，懂了吧？它不是说像他说的一样说哪个地区都可以给你去弄，懂了。 对，他刚才也解释，他说他可以在别的区的店给你去安排这个购车指标。 这个客户在买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给他申请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不冲突的。就是呢我们其实在事先买的时候都跟他告诉了他，并不是没有说去哪个区域的补贴，这个是政府的，我们是跟他讲的这是政府补贴。 嗯，那你看吴先生，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关于区域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打电话给你们栏目呢，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能够给一个协商的方案，因为他4S 店当天我们去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任何处理的一个方案。 就是这样了，那明白了，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要不就是退这个定金，要不就是再要点优惠，对吧？这个车咱还要。 对。 啊，那就是这么个事情嘛，就说来说就无那个。 还有这个经理呢，他前天打电话说下个星期可能会有南山的补贴 啊， 你这个事情咨询一下。 还有另外可能会有南山，这可能会有，政府也没发文，这咱也不确定，对吧？唐经理，你那边能确定吗？ 这个它是属于政府的补贴，我们没有拿经销商能够。 对，他也不确定。所以就说到最开始说那个诉求，我们也没有说 4S 店一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有这个要让你们去帮忙补贴这个钱，不可能的。啊，商家怎么能替政府去出这个钱？但是，就是能不能协商一下？要不就是给人多点优惠，行不行？就是这么个诉求呗。 其实是这样的。然后的话呢，客户的话呢，我有跟他沟通过，包括我昨天和前天吧，我都给客户打过电话，我跟他讲过的方案。然后呢，他客户的意思，后面给我反馈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等到下一周再来做决定，这是客户给我讲的。包括他朋友也在跟我微信联系，也是跟我这样讲的。 他现在可能这个确实等这么久，人家心急，那咱们也理解一下消费者嘛。怎么样？你现在愿不愿意再给人做出点让步，或者帮忙申请一下？这个很简单嘛，你跟店里面申请一下。你说这个客户也很诚心想买这个车，对吧？他要不诚心的话，人也不会折腾这么多麻烦事儿。 是的，这个我能理解。所以我前天这几天我一直都在跟客户有在沟通，也给他电话打过电话，也打了大概10-20分钟吧，结果跟他通过很多次电话。 唐经理， 所以呢我们作为 4S 店来讲，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处理好。所以呢我们一直是在积，因为政府他的补贴他已经发了公告了，谁都看得到。所以呢作为客户在我这里买了车，那我也跟他讲过了，为了客户都能您能满意，所以呢我也给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我也说了我愿意给出一些赠品。因为呢，就是虽然说我不能去决定说客户政府的补贴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为了让客户能够满意，所以说我有在跟客户去沟通。那客户给我的反馈就是呢，那暂时呢他不想做这个决定，他想给我的结论就是说他想等下一周看看情况再来说，这个是客户给我的原话。 好，吴先生现在还想等吗？等下个星期，还是说这个星期想让人 4S 店看看怎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推进一下？ 下个星期等应该也没有结果，因为他打电话的时候说，南山他说可能下个星期会有出补贴，但是这东西谁说得清楚呢？对不对？ 对，这样吧， 说可能嘛。 唐经理，吴先生如果不想等的话呢，这就是这个马上周末了哈，我也不知道这个咱们店里面周末上不上班，跟领导沟通一下，跟领导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就是吴先生这边也不太愿意等了，下个礼拜这个优惠政策人家也不想再熬了，就是看看现在怎么能给人争取到最大的利益，人家诚心买，你们也诚心卖，没有哪个商家不愿意销售的，对吧？这是一定 的。您说的没错 啊，帮忙去申请一下，然后尽快的和吴先生再沟通联系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可以啊，我下午再给他电话呗。我 可以，下午让他等您电话，然后您给一个结果。好吧， 我下午再给他电话，或者其实来讲的话呢，这个事情呢最好是他能够再来我们店里面对面来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呢 这个去过那么多回店里了，这不是 他也就 所以 他也就来过我们这里，他也就来我们这里一次 啊，是吧？ 没有来过那么多次。 当时设计店当停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你当时要是处理的话比较好处理，但是问题你让我回来，你知道吧？你们销售人员我也没见你来跟我们协商处理这个东西。 这不双方误会也产生了吗？先给吴先生打个电话吧，下午，好吧？拿出 没问题啊，没问题 啊， 没问题啊。 行， 没问题， 麻烦您了哈，唐经理，祝您这个生意兴隆，好吧？ 可以啊，下午我给他通电话。 好， 拜拜， 吴先生，我跟你讲，为什么我是这么跟他商量的哈？因为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协议里面啊，他没有一个字写的是 100%保证你拿到这个钱，你知道吧？这就是他自己在这给你说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话，让你自己去品，就是这么样去销售的。 我懂，我懂，就相当于下了套嘛。 所以我们也没法咬定人下套哈，这个咱这不能这么说。但是您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没法强制性的说你必须把这个给他。我们也能帮，就是争取到更大的优惠。因为确实您刚才说诚心是想买车，有这个需求，咱刚需的话，那就让他给更多的优惠去，好吧？ 可以的，可以的，我可以接受了。只是他们就是当时态度确实有点不好，所以说我比较心里面有点不爽。 就这口气嘛，咱咽不下去， 对 吧？ 对 啊，行，这样吴先生有任何后续的进展，然后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嗯，好，先把您 记住， 没事，没事，好嘞，嗯。 其实啊，大多数的这个消费纠纷啊，基本上就是像刚刚说到的，就是一口气。你说你当初好好的、诚恳一点态度跟我去解决，就像吴先生刚才说到的，去你店里面根本见不到你人，你也不和我解释这个事儿，你就把我晾在那儿了。那你说人家能不生气吗？对吧？你要像刚才电话里面说的，你又去跟领导协商了，你又下午马上给人回电了，人家还至于闹到我们这儿来吗？对不对？所以啊，各位别光顾着说赚钱的时候啊，去找客户的时候啊，让人家客户怎么样，就用各种这个各种各样的消费手法、消费手段、促销手段啊，来想一想怎么样维护好客户啊，让交钱之后还能把这客户留下来的，那才是好销售。各位，广东民生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哈，近一段半点报时，这个时间不够接一个投诉了哈。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接下一个投诉啊。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要穿过那时间的火，要穿过一生成人的梦，有多少不得已来不及，还流浪在梦里，才更明白为何而来。要放开过放的手，要千山万水懂得泪流，要风起，要别离，要万里，要归期。才可明白为何回头，谁在换我，换我的名字，我的演奏，我没说的爱已迁就，请让风声带我回家，让他告诉我，抉择多难都已做过，不问的事我会对错，让月光带我回家。 北京时间11:30。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秋季气候干燥，是各类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家庭火灾的原因大多是生活用火和家用电器使用不慎，或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当。家里一旦发生电器火灾或触电事故，要立即实施紧急救援，关闭电源开关，切断电源，用沙土、思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电器火灾，以免发生触电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家庭电器防火首先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并正确的使用和操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宇航。接下来连下一位投诉人热线。喂，你好，廖先生。 嗯，没有。 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等一下，就是我之前不是寄了一部手机吗？从顺丰寄到广州那边去，因为广州那边寄箱嘛，寄箱以后他就退回来了嘛，退回来他就手机，他就是一部坏的手机嘛，实体是。无法使用。 不是，您等等、我们从头捋哈，什么时候用顺丰寄了一部手机，从哪儿寄到哪儿？ 啊，我是9月30号从东莞南城寄到广州。 这个手机寄的时候有没有拍照啊、视频啊、记录啊？ 有，当时就是我寄的时候我是拍了照的。而且当着那个快递哥拍的时候，他是没拍开机的，因为我记得是我的上面那个顺丰上面都有记录，有开机的那个照片都有。 哦，顺丰有给记录过是吧？ 顺丰他当时我记得是顺丰他也拍过照。 然后寄回来，你说怎么回事？为什么寄回来了？ 他以为因为广州那边人，我这是在咸鱼上面嘛，我是卖家嘛，咸鱼那边是买家，他买过去，他说。说我的手机什么外观有刮花，他就要求退货，他就寄收了嘛，寄箱我就后来让他退回来嘛，退回来后了，后来手机就什么都用不了。 什么都用不了是什么意思？还是你的手机吗？ 不是我张的手机，等他已经调包了。 调包了，我问您一个问题哈。买家在寄回来的时候有顺丰的小哥去拍照视频然后留证吗？ 买家那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他说拿到那面以后，就是买家呢在那面他也拍照给我看了，那个时候他也的确是我的手机。 那你怎么能确认买家寄回来的时候寄的就是那部手机啊？ 那面寄过来是不是那部手机我不知道，但是我寄过去，因为买家他那面他拍照片给我看嘛，给照片给我看，上面那个是我的手机，看号都是我的嘛。 就你也不确定买家给你寄回来了个啥，对吧？ 啊，对，就是买家那边他退回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可能还真不能直接就说投诉顺丰了，因为是不一定寄回来个什么东西啊。 因为顺丰他是当着他的面的嘛，因为我问顺丰的时候，顺丰他自己他当着面，是吧？ 当着面不是 他当着 退回的时候， 他当着买家的面退回来，他说他也当着他的面，他退回来返回到顺丰里面了。 所以我问您的就是，当时顺丰有没有记录下来这个手机？他记得到底是手机还是模型机？有记录吗？当时那个取件员， 顺丰寄的时候，他说反正跟我的外形一样的，他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的手机。他是这样说的，我问他，他说当时我这边寄过去，他手机外形什么都跟我一样的嘛。 那你他那个买家退货的这验货的时候啊，买家收到件验货的时候是当着顺丰的面验的。 对对对，当着。 然后也直接包进去，就他这个顺丰小哥都全程在场。 顺包的时候是顺丰包的。 哦，顺丰 的时候他是哎，他直接退回寄收的话就没要嘛，那就买他等着当时到那么拆机以后， 嗯， 他就顺丰就拿回来嘛。 就是我再捋一下哈，按照您的叙述，就是我说一下这过程，您听对不对哈？就是我如果是买家的话， 嗯， 我收到了你的件儿，我当着顺丰的面拆开了这个件儿，验了一下手机，这个时候顺丰那个小哥没走，然后我觉得有问题，我让顺丰小哥直接寄回了。这过程当中，顺丰一直在这儿，对不对？ 按照他的意思，他是顺丰那个，但是我在那个顺丰之前那个单上写的他是。那个丰巢签收的， 不是我问的，就是这个寄的过程，顺丰一直在，对不对？顺丰自己承认吗？ 顺丰他的客户，他代表他是这样说，他当着面，当着他的面。 别客户，顺丰他说这个过程对不对？ 哎，他的当时他说他也问到他们，但是顺丰客户他具体他也不知道，也这个也要问他。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买家的一通操作都是买家自己说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有理由怀疑是买家直接调包了之后，然后告诉顺丰。 但是你就是买家那个也说顺丰的责任呢，你把我的快递拿过去，别人调包，那这个事难道还要我去找买家吗？是不是？ 这怎么能是顺丰的责任呢？你寄了个什么件，怎么能顺丰的责任呢？ 你顺丰是不是？你顺丰，你把我的快递，我在顺丰等着我让你给我寄过去，你送给别人看了以后。但别人把调包，你难道你自己在那现场在那看呢？你快递小哥现场在那看？ 不是，关键他现场在没在那，你都没搞清楚啊。 因为这个只有顺丰你们自己人知道。 那对呀、啊，那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就说一定是人顺丰的责任呢？然后语气还这么强硬，那他怎么我给你寄个件，你给我换了调包了，你不承担责任，你都不知道人家在不在那儿啊？换句话说，我买了你的手机，然后我收了件， 但是 我给你换了，我 自己的。 我再下个单，然后顺丰来取走，他怎么知道是啥呀？ 你听我说，因为顺丰自己承认说，他们当着那个买家的人，自己当他的面，他是不可能买家电话的，知道吧？他是他自己说，顺丰自己说的。 你看到对啊，我刚才问了半天，就顺丰自己怎么说、 啊、 这个事，他在不在？他在不在？你都不告诉我，你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清楚。 因为这个是他自己说的，我问了他，我是不是买家到，他买家不可能调包，买家是当着面那个的。 然后那个我问一下哈，你收到件儿的时候，这个件儿你是在哪儿收的？ 就是也是在丰那个丰巢那个柜子里。 然后你丰巢里取来之后，拆件的过程你有拍吗？ 拆件的时候，当时那边也有摄像头啊，那边。 拆件 拆看当哎对，当时我拆开看着。我看是以为手机没电了嘛，那是晚上嘛，晚上11点钟，我又手机没电了嘛。 你因为手机没电，你当时有操作有开机， 也开机也开不了。 你有拍下来吗？这个视频你开机的过程？ 开机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自己他那有摄像头，我自己没拍，我没带那个嘛，我们没拍。 哎，那个摄像头很难记录清楚，你是不是进行了开机操作呀？现在有几个疑点啊，我跟您讲，没有办法确认顺丰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第一，这个其中你寄走的是一部手机，完好的手机，这个顺丰有记录，这个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寄走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没责任，对吧？ 嗯。 但是客户收了手机之后，他再寄回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没有拿到证据，没法说。所以客户这边，你的客户这边寄了个啥？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当时你收到的时候，你收到的是个啥？也是一个疑点，因为你没有记录下来，没有证据，这个也是一个疑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一定是顺丰的责任，我们只能说让顺丰去帮忙查一下这个东西在他们这个链条当中出没出问题。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没有任何证据的话，顺丰很难查出他自己站出来说我有问题，明白吗？ 本来这个寄过去，顺丰他那个的话，在他们这个我的快件在他们中间丢失的，你看这他们有没有责任呢？ 你没法证明在他这中间丢失吗？我刚才都跟你说这么多疑点，你没法。你有没有收件人电话？ 有收件人电话。 你这样，导播老师把他电话接出去，把收件人电话要一下，我们给收件人再打个电话问一下。 嗯，好的 啊。你大家能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的这个意思吧？ 就是这其中倒了那么多手，有几种嫌疑你没法说明白的。第一就是这个收件人收到的货再寄回来，他寄了个什么，寄的是不是真手机，对吧？第二，这个投诉人他在收到退件的时候收到的是个什么，是不是完好的手机啊，你也说不清楚。因为他拿回家之后他才发现是个模型机，那这谁给他记录啊，没有人记录的，对吧？第三，他说他跟卖家之间是单纯的网上的买卖关系，这东西咱能证明吗？对吧，经不起揣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证据才能去讲说，哎，是顺丰责任，哎，是买家责任，哎，是卖家责任。没有证据咱谁也没办法啊，对吧？我们现在只能说给买家打个电话，看看买家这边怎么说这个事儿啊。然后唉，这个投诉人很激动啊，很激动。这个凶完顺丰又凶我，又觉得我不帮他了，又觉得顺丰没理了。但是不是我不想帮他，我很想帮他，我必须要有证据才能够帮他，各位明白吧？要不我们凭啥叫权威媒体啊？稍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后台记录这个对方买家的这个啊联系方式，然后去给这个买家打电话，我们尝试着一下，看看买家愿不愿意帮我们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他该压的后我攥紧的手，攀附的人可曾问那归处，只影响长夜的方向，摇晃着的微光，迷途的人还在等某盏。 我看到这个有朋友在这个微信，不是微信，在这个直播平台当中互动啊，说问谁知道白云机场防控政策。朋友们你关注一下白云机场，它就叫白云机场公众账号，就这四个字，你在微信里面搜公众账号，里面有一个菜单栏，里面你找它有防疫政策这四个字，一点开里面特别全，关于核酸的，关于入境的，关于这个抵达的，关于出境的，关于这个出府的都有在里面，你查一下就知道了。微信公众账号啊， 鸟越响的越放，踏过了土壤重回那漫画。 这样，因为买喂，你好先生。 喂，您说。 你好女士，是这样，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有个事跟您沟通一下，就是您之前不是在那个闲鱼上买了个手机嘛，三星手机。然后他现在呢，那个卖家到我们这儿来投诉，他说那个当时寄回啊，他收到的是个模型机，他有跟您说过这个事儿吗？ 电话闲鱼的。 喂。 喂，哎，你好先生，就是您之前不是在闲鱼买了一部手机吗？ 嗯。 然后后来又给寄回了，对吧？因为那外观有刮花，是不是？ 什么手机？ 三星。 对。 然后那个现在买家到我们这儿来投诉啊，他说他收到的呢是一个模型机，不是一部真机，他有跟您说过这个事儿吗？ 他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您说过这个事儿。 对对对。 他现在到我们这儿来投诉，他说他收到是一个模型机。我问一下，您在寄回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顺丰的小哥他去验过这个机？ 验过。 验过，他都正常开机然后去检验的，对吧？ 不正常。 不正常。 就是不正常我才退回的。 就是开机不正常您才退回的。 对对对。 因为卖家跟我们说是因为外观刮花您给退回的。 没有，我是跟那个客服说是开不了机 啊， 哦，然后退回的。 哦，那明白。顺丰在现场对吧？ 对，并且我是当着顺丰的面那个的。 好，打扰您了哈。 那现在你要怎么给他处理？ 我就是要看一下是他寄的这个手机的问题，还是顺丰在这个寄的过程当中给调包了。 这种东西的话，因为顺丰是当场那个退回的，所以说不可能。应该调包是。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就是说他在寄给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被顺丰调包？我们想去问一下这个问题，啊，您这边如果说有验证，肯定没问题了。谢谢您哈，麻烦您了。 没事没事， 嗯，好， 嗯， 来，廖先生， 啊， 跟您说法不一样啊。 因为他当时他上面他看我他给我发的那个上面他就说他说机子有刮花，他没有说不能开机的东西啊。 他说他在平台上留言的退货的理由就是因为无法开机啊， 上面没写啊，之前他跟我反映的还有没说，他说你的手机太刮了，刮花太多。 嗯，我再问您一下哈，您寄的时候顺丰是有记录的，完全正常开机对吧？验过了。 我记得是我自己上面都拍着照片了，因为当场东莞那边他收的时候，东莞那个快递小哥过来的时候，我当着开机。 不是您拍照没用，他要这个快递小哥去开机验证这个才行，他有验机吗？ 当时我当着面他自己看，但是没拍视频。知道吗？我当着面关机的给他了，他自己只拍了外观。 他自己只拍了外观。 对对对，他当着我面拍了外观，他没有。 你拍了吗？这个开关机交接的视频？ 因为我自己，我在这里，我在寄快递的时候，我自己都拍了。 不是你拍的那个照片呀？你寄快递拍的，你那个照片你发给我看了，两张照片嘛，毫无意义。你也不能证明是你在发快递的时候拍的那个照片。我现在拿着我手机拍一张发给你，我也说我拍照片，它不能作为证据，您懂吗？我也很想帮您，但是那个不能作为证据。 你说的意思就是开机的照片是吧？ 对，就是拍开机的过程，寄到给他手里的时候，这个开机的过程，这个才很重要。 因为当时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手机啥的，我什么开机那些我都给他，他自己拿个机，他也没拍那个开机照片，他只拍了个外观。 现在是这样哈，您也没法证明您寄的时候这个东西能正常开机，这个很麻烦。然后呢，到人手里呢，人家一检查本身就开不了机，所以当场就给退回了。他就不能说涉嫌是顺丰把你的件给偷换了。 我当时记得时候，我当时我一大意没当上面拍这个现场，因为我自己我在那里我只拍了那个照片。 廖先生， 视频我就拍过了。 一部价值4000多元的三星手机哈，这样这个涉案金额也不小了，推荐您走法律途径，好吧？我们这边没法帮您了，你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很难帮您。啊，我们问一下顺丰客服吧。喂，你好。 啊，先生您好，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这个我们是这样哈，我寄了一部手机走，然后呢这个手机后来因为我这边是做卖手机的，然后人家客户收到之后呢就发现这手机开不了机，然后就退回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的顺丰快递收件员在上门收件的时候会不会做这个开关机的验机啊？有没有这个步骤？ 请问怎么称呼您？ 姓张，工厂张。 啊，张先生您好，那您看一下您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单号码，我这边先帮您查看一下好吗？ 您记一下哈。 哎。 SF 1428。 1428。 9992。 9992是吗？ 68690。 68690。 对，从东莞寄到广州的一个件。 哎，好的，请稍等，正在为您这边查看。 麻烦您，嗯。就如果按正常流程来讲的话，小哥要开机去验机吗？ 嗯，你请稍等。 好。哎呀，这个事儿，怎么样，顺丰这边？ 啊，张先生您好，您请稍等，正在为您查看，请稍等。好，非常感谢您的一个耐心等待，张先生您好。那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业务员在上门取件的时候，他会就是说针对就是您。这边刚刚说是否就是说有需要开机的一个这个动作，是吗？ 对对对。 好，那关于您的这个问题，我这边正在为您查看，请您详细，请稍等。 好。 非常感谢您为张先生等待，张先生您好。 嗯。 哎，张先生您好。 您好，您说。 它这个特殊物品它自身的一个属性原因的话呢，那顺丰的话呢，在收件的环节确实就是说无法完全识别它这个收件物的一个性能以及外观细节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情况的。 嗯。是这样哈，我跟您说一下，我因为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们是媒体哈，然后我们这有一个投诉人姓廖，就是这个单的寄件人，他说自己寄出了一部手机，然后给卖家给买家，抱歉哈，说错了，给买家，买家收到手机之后呢，这个东西他是没法开机的，然后呢就退回了，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据我们这位投诉人说，他寄的时候是一个正常开关机的手机，当然这个没有这个你们也没记录，他当时也没有视频记录。啊，但是他就说为什么到人家买家手里他就变成了一个砖头了，就是用不了的手机，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想跟你沟通一下，好吧， 那张先生， 对，您帮忙记录一下，导播老师把他电话接出去，还有一个疑问我问一下廖先生，来，导播老师把他电话接出去，把顺丰接出去，我问一下廖先生，导播老师把顺丰电话接出，廖先生，你刚才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啊，你说你取到了手机之后，廖先生，你说你取到了你的手机之后，这部手机不是你当时寄的那部手机，对吗？ 对对对。 但是人家快递小哥是直接给你退回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一个地方，如果你说的是实话，只有一个步骤是能被调换的，就是寄的过程当中被调换了，对吧？就你寄出的过程当中。 那说着了，那应该如果那应该是在寄出来的时候呢，应该被人调吧？因为我当时交给他的时候，他说给我寄。 很简单了，现在这样，你麻烦您发一个视频，麻烦您发一个视频，就是能够证明你现在手里的那部手机和你当时拍照那部手机不是同一部的，好吗？ 啊，你那个视频，因为我之前我这个，你看我发的上面那个上面不是显示电话什么都是我自己的，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麻烦您拍一下子，就是现在你手里面收到的这部手机。 啊。 就是能证明不是同一部这个手机的这个 外 观，外 观是 外观， 外观都是一外观，它有点，它这个手机外观有刮花，我这个手机外观都没有刮花，在其他的嘞，就是它开不了机，那个没法开机验证。 那就是对，就是你能证明，怎么能证明不是你的那一部吧？这个其他的我也没法讲了，就是怎么能证明不是你的那一部？好吧，啊， 行， 哎，好，先把您接触了哈。这个事儿没法跟，朋友们，这个事儿没法跟，为啥没法跟呢？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自己寄了个手机，自己也没拍视频，你也没法证明他是顺丰的责任，张嘴就让这投诉人顺丰，然后还说人家买家是因为刮花了所以退回了，明明人买家说的是因为开不了机才退回的嘛，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谁在说谎，到底谁说的是实话。各位，广东民生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哈，一会儿这个我们的勇往直前啊要为大家直播了，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勇往直前又不是我的节目了哈，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再见。 新闻广播频率搜索广州佛山东莞 FM 九十一点四，深圳香港澳门台山 FM 九十一点八，清远 FM 九零点七，珠海 FM 一零三点八，阳江 FM 九十三点二，潮州 FM 九一点零，揭阳 FM 八十九点五，茂名 FM 九十四点零，梅州 FM 九十二点八，肇庆 FM 九十七点七，河源 FM 九十六点四，从化 FM 九十九点八，云浮 FM 一零七点三，惠州 FM 九八点五，汕尾 FM 一零零点四，韶关 FM 九二点一，江门 FM 一零四点二，湛江 FM 一零零点三。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为了人民幸福，为了父母。